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大家好，我是雪车运动员甄恒，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雪车项目男子和女子的比赛赛道是否相同，您知道吗？其实雪车赛道男子比赛和女子比赛赛道是相同的，比赛难度是通过在比赛过程中翻车率来决定的，赛道翻车率越高，难度系数就越大，反之相对较小。在我比赛中印象最深刻的赛道是德国的温特贝格赛道，因为在这个赛道上经历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翻车的经历。在队里都流传过一句话，不经历一次翻车就永远体会不到雪车的魅力和无穷的求生欲。当时是在德国的温特贝格赛道参加那个世青赛的比赛试滑，是在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舵手在转弯的时候无法把那个舵拉下来，结果导致了翻车。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因为速度特别快，我感觉我就没有反应过来，直接就是倒在了冰上，就突然看见眼前就是一片蓝色的冰，当时脑袋里就有一个念头，就是这是第几个弯，为什么我没有印象呢？是我记错了吗？当时在想的是这个问题，结果就感觉到哦，这是翻车了。然后当时翻车之后，我就紧紧地抱住前面的队友，抱住他，不敢让自己弹出去，不然的话我可能有生命危险。当时翻车的话可以说是完全真的没有反应过来，也是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就很突然。在翻车之后呢，其实倒是没有什么阴影，主要是对自己在保护自己这方面不敢掉以轻心了。以前可能又打打马虎眼，就是放松一些，滑行的过程中抓那个把手可能会放松一些，但是在经历那次刹车之后，我就知道一定要牢牢地抓住，不敢有一丝的放松。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雪车运动员甄恒的介绍。甄恒还会在明天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再次给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的运动感受。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归雁》，第三集。 回国打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技战术的磨练，